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奥运会就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映射出了人类对超越自我、超越昨天的追求。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为您讲述了美国成功举办的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而在接下来的1936年奥运会会址则选在了德国柏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当中的一场悲剧。1931年5月，国际奥委会在巴塞罗那开会讨论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问题。在诸多的竞选城市中，属柏林和巴塞罗那的竞争最为激烈。不料西班牙在这一年发生了革命，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退位，动荡的政局引发了无数的流血冲突，以致17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不得不改变计划，以邮递投票和现场投票的方式来确定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国际奥委会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将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了德国柏林。柏林也在夺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后举国欢腾，德国奥委会马上为奥运会做起了准备工作。国际奥委会委员、德国奥委会主席雷瓦尔特博士亲自担任了柏林奥组委主席，他决心将柏林奥运会打造成为一场令人难忘的盛会。德国人做起事情来踏实认真，一丝不苟。柏林组委会决定为奥运会专门建设一个体育场，并在全国范围进行设计招标。按照组委会的想法，这个体育场必须是气势恢宏，以显德国大国的英姿，必须造型别致，来彰显时代风貌。在几番精挑细选之后，组委会采纳了马赫兄弟的设计方案。马赫兄弟设计的这个体育场够大，够新颖，主体育场不仅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还和游泳池、赛马场巧妙地组合了起来。在古希腊时代，人们曾经将奥运会冠军的名字刻在古奥运竞技场的墙壁上， 受此启发，德国人也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四周建立起了一圈的纪念碑，每个纪念碑上都刻着一届奥运会的情况，包括比赛时间、地点、冠军的姓名。尽管和之前的阿姆斯特丹、洛杉矶相比，柏林奥运会的软硬件准备工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准，然而完善的设施、周到的服务、认真的态度是否就足够撑起一个成功的奥运会呢？不少人都对1936年柏林奥运会充满了忧虑，因为在1933年狂人希特勒上台了。刚刚掌权的希特勒对奥运会并没有多少好感，在他看来，奥运会是犹太人支配的丑恶的机会。但是自从知道了奥运会的政治价值之后，希特勒对奥运会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国库当中抽调出了2000万德国马克作为奥运的专项资金，企图用一场成功的奥运会来改变人们对纳粹的看法。1933年的时候，希特勒羽翼未丰，尚不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犹太人大动干戈，而当时的德国体育协会当中仍有4万多名犹太运动员。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德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出席了国际奥委会维也纳全会，承诺会履行奥林匹克宪章，绝不会在奥运会上搞种族歧视政策。为了让国际奥委会相信德国的承诺，德国的奥林匹克集训队还特地吸纳了21名犹太运动员。这时有人猜测，也许希特勒会因为奥运会的缘故而改变对犹太人的看法。然而1935年纳粹党颁布的保护德国血统法就是希特勒即将展开种族大清洗的信号。1935年底，人们赫然发现德国奥林匹克集训队当中的21名犹太运动员只剩下了2名。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国际奥委会无力改变希特勒当政的事实，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向德国政府施压。1935年11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风尘仆仆地来到柏林，与德国高层进行了谈判。巴耶拉图尔性格倔强，他知道此次谈判并不会在友善的氛围中进行，但是他也做好了准备，他不打算忍气吞声。德国方面告诉巴耶拉图尔，不准许管德国的种族问题，不准许当着希特勒的面抽烟，而巴耶拉图尔则一面强调种族问题正是自己此行的目的，一面毫不示弱地点燃了香烟。他与希特勒的会谈进行得相当的艰难，巴耶拉图尔听不懂德语，希特勒只会说德语，两个人只好在翻译的帮助下唇枪舌剑地你来我往，这是奥运精神和纳粹的正面交锋，也是巴耶拉图尔和希特勒两个人的交锋。巴耶拉图尔认为德国应当容纳各种信仰的运动员，不能辱骂和嘲讽犹太人，而希特勒则坚持德国不能因为奥林匹克宪章改变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巴耶拉图尔提醒希特勒，对所有运动员一视同仁是基本的礼貌，希特勒则将巴耶拉图尔的话当作耳边风。最后巴耶拉图尔只好使出了杀手锏，他告诉希特勒，如果德国坚持要侮辱犹太运动员，那么国际奥委会也不在乎取消这届奥运会。希特勒表情阴郁地盯了巴耶拉图尔好一会儿，巴耶拉图尔则没有丝毫的惧色，最终还是希特勒做出了妥协。巴耶拉图尔看到达到了目的，便坐上飞机打道回府，他不想在纳粹的地盘上多待一秒钟。柏林奥运会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着。1925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式的黑白电视机。1933年， 美国人又制造出了光电摄像馆。考虑到电视对宣传的奇妙作用，柏林奥组委果断地将电视实况转播引入到了奥运会中。与此同时，还有41个国家获得了柏林奥运会电台实况转播的资格。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的当天，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在瑞士洛桑发表的演讲转瞬之间就传到了世界各地。柏林奥运会最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就是古希腊奥运会的圣火仪式进行了创新。柏林奥组委的秘书长卡尔迪姆是个地道的古希腊文化人，他觉得现代奥运当中少了圣火的影子是一种遗憾。他建议先在古希腊奥林匹克遗址上将圣火点燃，然后举行大规模的火炬接力活动，直到将火炬送到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而且柏林奥运会应该是神圣的，圣火应当一直燃烧到奥运会结束。柏林奥运会开幕前，柏林奥组委特地到奥林匹亚采集了火种，圣火经过雅典、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匈牙利、奥地利、前捷克斯洛伐克后顺利抵达柏林。圣火每经过一个地方都会引发一阵奥运狂潮。柏林奥运会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开幕式，数千支奥运圣火将夜空照得通亮，来自49个国家的3690名运动员鱼贯而入，观众们情绪高涨。一架插着国际奥委会会旗名为星灯宝号的飞船在体育场的上空盘旋，在一个巨大的交响乐团的伴奏下，300多人的合唱队唱起了奥林匹克之歌，这种气贯山河的力量也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在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深入人心，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柏林奥运会竟会是希特勒人种理论的宣传阵地。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希特勒认为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正当他打算好好利用柏林奥运会传扬所谓的人种理论时，他没有意识到挑战他人种理论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普通的美国黑人，杰西·欧文斯。1913年出生的欧文斯从小就生活在贫困和种族歧视当中，他很早就知道体育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的训练十分刻苦，同时他还担任了学校田径、篮球、橄榄球和棒球队的队长。在中学毕业之后，教练的推荐使得欧文斯进入了俄亥俄大学。在中学时代的最后一场大型比赛全美中学生运动会上，欧文斯一个人刷新了4项纪录。在美国10所大学举行的田径联合会上，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一下子便报名参加了100米跑、200米跑、220米跑、220米栏、跳远5个项目的比赛。尽管这5项的预赛都集中在1小时内进行，但是欧文斯还是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决赛，并且刷新了数项世界纪录。欧文斯并不知道自己在奥运会上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在柏林奥运会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欧文斯这个名字。而为了宣传人种理论，纳粹已经早早地推出了自己的运动明星，田径名将鲁兹朗。欧文斯注定会在奥运赛场上和鲁兹朗相遇。鲁兹朗是一名白人的代表，欧文斯则是希特勒看不起的黑人。只要黑皮肤的欧文斯输了，那么纳粹就会以此为证据，证明他们的人种理论如何如何正确。柏林奥运会正式开赛的第一天，前3个项目的金牌都被白人运动员摘走。在欧文斯比赛之前，他的队友同样是黑皮肤的尼利斯·约翰逊折跪男子跳高。 希特勒的脸一下子阴沉了起来，但是约翰逊的成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希特勒的不快也很快烟消云散。一个约翰逊不足以动摇他的人种理论。正式比赛的第二天下午，由欧文斯参加的男子100米决赛开始了。当欧文斯出现在跑道上的时候，场内的纳粹追随者发出了阵阵的嘘声。在这么不友好的氛围下比赛，欧文斯也还是头一遭，他有点紧张，但是发令枪一响，欧文斯就忘记了一切。他宛如一道黑色的闪电冲出了跑道，将所有对手都甩在了后头。再大的嘘声也无法阻止一名天才运动员的奔跑。希特勒的人种理论霎时间崩塌了，欧文斯顺利地得到了第一枚金牌，而这还只是开始。在接下来还要进行的跳远预赛、决赛和200米预赛，欧文斯都将会参加。也就是在这一天，欧文斯要与希特勒最推崇的运动员鲁兹朗一较高下了。鲁兹朗是跳远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是纳粹眼中的白色希望。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好，鲁兹朗在纳粹的欢呼声当中出场了，轻松地取得了决赛资格。坐在一旁看欧文斯的表现，而欧文斯的开局并不太理想，在第一跳时他踏到了起跳线，犯规，成绩被取消。在第二跳时他起跳的又太早，结果没能超过决赛线，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欧文斯全身发紧，他一次次的试跑做准备活动，迟迟没有进行第三次跳跃。看台上的纳粹再次发出了嘘声，细密的汗珠从欧文斯的额头上渗出。这时坐在一旁的鲁兹朗突然站起身来，他微笑地走进欧文斯，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和欧文斯交谈了起来。他告诉了欧文斯自己的起跳窍门，鼓励欧文斯坚持下去，并走上前将一条毛巾放在了跳板旁，作为提醒欧文斯起跳的标志。然后鲁兹朗走开了。不管这次奥运会掺杂了多少政治意味，运动员之间的惺惺相惜并没有改变。鲁兹朗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纳粹人种理论的宣传工具。欧文斯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助跑、冲刺、起跳，轻松地得到了跳远决赛的资格。在接下来的决赛中，欧文斯和鲁兹朗之间的竞争动人心弦。鲁兹朗在决赛的第五轮试跳中跳出了 7.87 米的成绩，在参赛者当中暂列第一位，看台上响起了欢呼声。希特勒以为冠军已非鲁兹朗莫属，早早的就为他准备好了颁奖仪式。但是没想到接下来的欧文斯跳出了 7.94 米。第六轮憋足了力气的鲁兹朗忙中出错，踏跳犯规，希特勒的希望随之破灭了，冠军已经是欧文斯的囊中之物了。他放松地进行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跳出了 8.06 米的成绩，在此后的24年当中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记录。比赛结束后，鲁兹朗拉着欧文斯的手走进了看台，并大声地呼喊着欧文斯的名字。观众在短暂的诧异后明白了他的意思，也齐声为欧文斯欢呼了起来。奥运会就是奥运会，是公平友善的竞争。亚利安人鲁兹朗和美国黑人欧文斯的友谊，让人们重新又想起了奥林匹克精神。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柏林奥运会接下来的比赛中，欧文斯接连获得了200米跑的金牌，并且再次刷新了奥运会纪录，人种理论不攻自破了。 而此时希特勒在开幕式上的好心情已经荡然无存。随后，欧文斯又参加了4×100米接力的决赛，他与队友配合默契，拿到了他的第四枚奥运金牌。欧文斯的成功就是希特勒的失败，希特勒拒绝与欧文斯握手，也拒绝给欧文斯颁奖，而这对欧文斯而言根本不再重要了。他说，我到柏林参加奥运会并不是为了和谁握握手。希特勒被他晾到了一边，谁都知道他有多么的窘迫。希特勒试图将柏林运动会打造成为第三帝国的运动会，欧文斯却将它变成了欧文斯的运动会。当天的很多报纸的新闻都以欧文斯给希特勒狠狠一击作为标题。多年之后，当被问起在1936年奥运会上取得种种辉煌的时候，欧文斯则说起了鲁兹朗。他说，是鲁兹朗帮我赢得了第二枚金牌，是鲁兹朗让我了解了单纯而充满关怀的人类之爱是真正永不磨灭的运动员精神。欧文斯参加完柏林比赛就回国了，在美国他真的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但是他却仍然没有摆脱悲哀的命运。欧文斯书写奥运辉煌时，美国依旧是个种族歧视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氛围下，欧文斯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欧文斯无法改变他的黑皮肤，他和他的家人只得和其他的美国黑人一样，仍然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去参加那些奖金丰厚的职业比赛，身体很快就被频繁的赛事拖垮了。柏林奥运会结束不过一年，欧文斯就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直到二战结束后，欧文斯的生活才稍有起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全人类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它让人们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美国人将欧文斯推选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亲善大使，欧文斯抓住机会积极地推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体育的信心。他始终记得鲁兹朗在柏林奥运会上给自己的鼓励。1951年，当欧文斯重新来到柏林体育场时，全场观众都起立为这位15年前的奥运英雄鼓掌。后来欧文斯出版了他的自传《田径》，那些痛苦的经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的财富。直到1980年去世，欧文斯一直在南加州洛杉矶体育运动博物馆担任馆长，他的生活平静而充实。人们为欧文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他的灵柩上放上了一面奥林匹克五环旗。杰西·欧文斯被称为奥林匹克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很多美国人都把他当成一个神话般的人物。欧文斯用体育抗击纳粹，在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仍然坚持着对美好事物的信念，他始终相信人性之美，他是一个体格健壮且灵魂坚强的运动员。1980年美国田径联合会设置了杰西·欧文斯奖，三年之后国际奥委会和联邦德国委员会又将1936年的奥林匹克之路命名为杰西·欧文斯之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杰西·欧文斯的孙女吉娜·亨普希尔高举圣火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没有忘记杰西·欧文斯，他不仅张扬了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还化解了人们对黑人的偏见。能得到杰西·欧文斯奖的运动员不单要取得令人瞩目的体育成绩，还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全身心地促进世界各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时间回到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在这届奥运会结束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1939年德国悍然入侵波兰，世界再次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之中。1940年和1944年的奥运会被迫取消，无数的运动员穿上军装走上了前线，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80%的人生活在炮火和死亡之下，1亿多人在前线奋战，9000多万人丢掉了性命，3000多万人失去了家园，全世界的体育事业处在停滞的状态当中。那么奥林匹克运动